天迎来第一缕清新阳光，每天奉上第一道信息早餐——新闻晨报，每天清晨六点与您相约。 北京时间早上6:01，欢迎打开北京新闻广播，聆听全天精彩节目。从新闻晨报开始，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赵龙。 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腾欢。新闻晨报为您带来清晨的第一声问候。今天是2021年8月4号，星期三，农历6月26。今天机动车尾号3和8限行。接下来我们先来浏览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今晨关注，您将会听到铁路部门暂停发售23D 进京车票。 南京女子隐瞒行程，造成扬州疫情蔓延，已经被立案侦查。 杭州通报林生斌相关情况调查结果。 韩国首次报告德尔塔加毒株传染性可能更强。 媒体速览将会为您带来各大媒体今早重点关注的内容。 稍后的今日节目早知道，您还会听到新闻广播今天全天精彩节目综述。 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 下面是详细内容。 今晨关注， 昨天0点到下午3点，北京没有新增本地和境外输入新冠肺炎确诊病例，没有新增疑似病例和无症状感染者。但截止到昨天下午6点，全国中高风险地区已经增加到138个，其中高风险地区4个，在云南德宏州、瑞丽市、江苏南京市、扬州市、河南郑州市。 北京强化进京通道管控，北京市昨天召开新闻发布会，通报了相关情况。我们来听新闻广播记者张博的报道。 北京市疫情防控压力持续增大。发布会上，中国铁路北京局集团有限公司疫情防控办公室客运组主任崔威介绍， 对郑州、南京、扬州、沈阳、大连、淮安、宿迁、厦门、商丘、黄冈、荆州、长沙、株洲、湘潭、张家界、益阳、湘西州、海口、成都、泸州、绵阳、宜宾、德宏州共23个地区车站出发的旅客，采取限制进京防控措施，暂停发售到达北京地区车站的车票。 目前北京区域始发的涉及疫情重点地区停运列车共13对，其中涉及南京方向3对、扬州方向2对、张家界方向3对、郑州方向5对。8月30日24时之前，已购各车自列车有效车票退票均不收取退票手续费。而就车站本身而言，目前管辖范围内车站的公共区域及重点部位消毒均提升了等级和频次，定期对站区环境进行采样监测。对列车乘务人员在异地实行集中住宿封闭管理，定期对工作人员进行核酸检测。中国铁路北京局集团有限公司疫情防控办公室客运组主任崔威说， 要求站车单位对个人防护、疫苗接种、保洁消毒、垃圾清运等环节细化管理措施，杜绝交叉作业，实施全方位管控。 海淀区从8月2号凌晨开始，对境外关联本地新冠肺炎确诊病例所在的国兴家园小区及周边区域进行封控，共涉及6个小区。海淀区采取多种措施，做好封控区域疫情防控及社区居民日常生活服务保障工作。 为精准高效推进国兴家园小区及周边相关社区单位全员核酸检测工作，海淀区把封控范围内的社区、住区单位、商务楼宇细化分解成11个防疫网格，切实做到无死角、全覆盖。 截止到昨天下午1点半，封控区域内共采集人员咽拭子样本8272件，结果都是阴性；采集环境样本372件，结果都是阴性。 我们在这里也提醒7月26号以来到过国兴家园小区的朋友，主动向所在社区单位报告。 清华大学昨天发布通知，要求国内5个重点地区的学生暂不返校和报到，包括7月6号以来在南京市江宁区和溧水区全境，7月20号以来在南京市全境，7月17号以来在张家界市全境，7月23号以来在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凤凰古城全境，7月16号以来在郑州市全境的学生，符合报到要求的新生报到时不允许亲友陪同入校。 中央音乐学院考级委员会昨天宣布，根据北京市有关规定及疫情防控需要，取消本次北京地区暑期线下考级，报名费将在15个工作日内退还到原支付账号。已经做好暑假考级计划的考生可以下载央音视频考级 APP， 居家随报随考。 北京市少年宫昨天发布通知，为避免人员聚集，原定明后两天组织的2021年秋季学期面试暂停，面试时间和方式另行通知。 为配合各地疫情防控要求，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推出免费退票措施，旅客在车站、12306网站等各渠道办理今天零点前已经购买的各次列车有效车票退票时，都不收取退票手续费。 民航局昨天下发通知，明确旅客在今天零点之前已经购买乘机日期在8月4号到8月31号的国内机票，今天零点起到航班起飞前可以免费退票，航空公司及其航空销售代理人不得收取费用。今天零点前已经申请退票的旅客不适用本通知。 民航局还要求在入境口岸直接从事国际旅客进口货物和航空器相关服务的一线工作人员，每隔一天开展一次核酸检测，国内航班机组人员、国内航班各类保障人员等按照每周检测两次，每次间隔两天以上开展核酸检测。 文化和旅游部办公厅昨天发布紧急通知，要求进一步强化文化和旅游行业室内场所防控措施，对室内文化和旅游活动场所要按照当地疫情防控部署要求，该限流的限流，该暂停的暂停，该关闭的关闭，坚决阻断疫情传播途径。 一名女子7月21号擅自离开已经采取封控管理措施的南京居住地，前往扬州。在扬州期间，不仅没有主动向社区报告南京旅居史，还在多处人员高度密集的场所频繁活动，致使新冠肺炎疫情在扬州市区扩散蔓延，造成极其严重的后果。扬州市公安局邗江分局昨天发布警情通报，已经依法对这名女子以涉嫌妨害传染病防治罪立案侦查。 江苏省昨天通报，截止到8月2号晚上12点，江苏省累计报告南京禄口国际机场及其关联疫情确诊病例327例，无症状感染者4例。在此轮新冠肺炎疫情中，南京感染人员主要是机场相关人员，扬州主要是麻将馆暴露人员，淮安主要是旅行团成员。 南京禄口国际机场昨天开始组织开展全面消杀工作，前期环境采样发现25份阳性标本，主要集中在机场保洁人员活动休息的场所。 目前，江苏全省45371家棋牌室、麻将馆全都已经暂停营业，计划在8月份举办的19场大型活动全都已经取消或延期。文娱场所和线下培训机构分别采取了暂停营业措施。 湖南张家界规定，即日起在张家界境内的所有人员不得离开张家界，需要积极配合做好疫情防控工作。 7月30号，张家界所有景区景点已经宣布关闭，同时调整11个街道为中风险地区。 为最大限度严防疫情风险传播，河南郑州昨天扩大封控区的范围，把嵩山路以东、紫金山路以西、陇海路以南、环翠路以北区域调整为封控区。调整后，封控区范围大约是28平方公里，封控区全体人员只进不出，严禁聚集。封控的第一、四、七天分别进行一次全员核酸检测。 国内其他方面的消息，有关杭州保姆纵火案遇难者家属林生斌的话题已经持续了一个月。杭州市公安局官方微博昨天发布情况通报说，经杭州市联合调查组调查核实，没有发现林某斌参与纵火案。对于部分网民举报林某斌涉嫌偷税漏税、涉嫌非法公开募捐、诈捐等情况，相关部门已经按照程序认真开展调查，查证确有违法违规事实的，将依法依规严肃处理。 我们再来把目光转向国际。韩国中央防疫对策本部昨天通报，韩国首次报告2例感染变异新冠病毒德尔塔加毒株的病例。 现阶段，德尔塔加毒株在全球报告病例数量不多，仅在印度、英国、葡萄牙等国被发现。专家警告，作为高传染性德尔塔毒株的变种， 德尔塔加毒株传染性可能更强，并且可能规避由疫苗接种或此前感染形成的免疫屏障，可能导致某些现有疫苗的有效性降低。 奥运速递。 中国代表团昨天在东京奥运会的赛场上收获三枚金牌，继续领跑奖牌榜。今天的比赛有哪些看点呢？我们来听体育广播记者林苑的报道。 北京时间8月3号，东京奥运会结束了第11个比赛日的争夺，中国体育代表团拿到了三金四银的好成绩。其中在跳水男子三米板和体操女子平衡木比赛里包揽金银牌，继续以32块金牌的成绩坐稳金牌榜第一位。从上午开始，中国运动员就带给大家惊喜。在东京奥运会男子1000米双人划艇决赛中，刘浩和郑鹏飞为中国奥运代表团夺得一块银牌。17年前的雅典，正是孟观良和杨文军的组合在男子500米双人划艇项目里实现了中国皮划艇队奥运金牌零的突破，也打破了欧美选手数十年对这个项目的垄断。而在下午进行的男子三米板决赛当中，谢思义以 558.75 分夺冠，他的双人三米板搭档王宗源则收获银牌。体操男子双杠决赛中，吊环王邹静元以 16.233 分夺冠，随后管晨晨以 14.633 分获得女子平衡木的冠军，唐希静夺得亚军，中国体操队以三金三银两铜的战绩全面超越里约奥运会。8月4号，东京奥运会将会在田径、拳击、举重等大项当中决出多枚金牌。在公开水域游泳比赛里，2019年世界游泳锦标赛冠军欣欣有望冲金夺牌。另外，在花样游泳、拳击、摔跤等项目里，中国选手也颇具实力。而在今天可关注的集体项目中，还有中国女篮。如果能够战胜塞尔维亚队，中国女篮将会进入奥运会的四强。 媒体速览，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新闻晨报。各大媒体今天都在关注哪些内容呢？我们来为您梳理一下。 中国新闻网发表评论，病毒溯源问题政治化救不了美国。 新京报发表社论，防疫关键时刻别让疫苗无用论破坏大局。 央视网关注 BBC 歪曲报道，河南特大暴雨并无理声明，中方提出严正交涉。 北京日报关注2021全球数字经济大会落幕，意向成交总额18.4亿元。 北京青年报介绍，本市今年已建成487座垃圾分类驿站。 新华社报道，南京加快建设应急隔离公寓。 今日节目早知道。 好，我们来关注新闻广播今天即将带来的精彩节目。早晨7点播出的北京新闻，您将听到2021年服贸会体育服务专题9月3号开展。 全国多地出现散发疫情，今天早晨7点半开播的主播在线将为您梳理各地最新防疫动态。今天的加叙加议，请听录音述评，拖一把不能撒把，减一减为了更多。 第四届冷湖科幻文学奖颁奖典礼日前在冷湖火星小镇举行。冷湖为什么能够与科幻联系在一起呢？它有哪些科幻元素？冷湖奖的获奖作品又有哪些特点呢？今天早上和晚上10点25分到11点，编辑部的故事和您一起走进冷湖火星小镇，感受时空交错的科幻魅力。 近日，快递是否有义务送货上门的话题被顶上微博热搜。国家邮政局等七个部门联合发文，再次提出要推动落实商品定价与快递服务定价相分离，使消费者可以根据企业服务能力、商业信誉和快递价格等选择快递服务，将商品价与快递价分开计算。要克服哪些阻力？快递选择权回归消费者需要怎样的推动力？快递服务差异化竞争如何落实到位？欢迎收听今天中午12点20分播出的新闻天天谈。 石景山区冬奥赛场周边及富士路沿线环境整治提升基本完成。海淀区洋房店街道光耀东方广场是商用和民用综合楼体，组建业委会遇到难题，属地街道给出指导意见。整点快报将为您连线新闻广播记者，介绍详细情况。 生活小贴士。 为了加强路口交通秩序管理，近期交管部门以礼让斑马线为切入点，在开展现场执法的同时，公布了一批新增设的交通技术监控设备点位，其中217处路口的电子警察升级，增加了记录机动车遇到行人通过人行横道时没有停车让行的功能。 道路交通安全法中明确规定，机动车经过人行横道时应当减速行驶，遇到行人正在通过人行横道应当停车让行。 这次新增设的交通技术监控设备收集的违法行为记录资料，经审核无误后会被录入道路交通违法信息管理系统。对于机动车遇到行人正在通过人行横道没有停车让行的交通违法行为，交管部门将对违法行为人依法处以200元罚款，记3分。在这里提醒司机朋友，请注意礼让斑马线。 好的，节目最后我们再来关注天气和空气质量。今天早晨5点，南郊观象台的气温是24.2摄氏度。昨夜京城出现雷阵雨过程，局地雨强较大。今天白天京城天空云量较多，午后山区仍有雷阵雨，预计最高气温在31摄氏度上下，空气湿度较大，体感较为闷热，防暑降温不可松懈。另外，频繁降雨使山区地质条件更加脆弱，近期请不要前往山区河道等地质灾害隐患区域，以免发生危险。 具体预报是这样的，今天早晨到白天因东部有阵雨转多云，午后山区有雷阵雨，偏南风2-3级，最高气温31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55%。 今天夜间多云转阴，西部北部有雷阵雨，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24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5%。 总的来说，今天早晨5点，南郊观象台的气温是24.2摄氏度。今天早晨到白天，因东部有阵雨转多云，午后山区有雷阵雨，最高气温31摄氏度。今天夜间多云转阴，西部、北部有雷阵雨，最低气温24摄氏度。 空气质量方面，今天本市城6区空气质量2级，凉。 今天天安门广场的降旗时间是19:25，明天的升旗时间是5:17。 好，听众朋友，以上您收听到的是由贾萌编辑、赵龙、滕欢播报的新闻晨报，感谢您的收听。稍后请听新闻广播新闻热线。 获取北京的新闻和资讯，您还可以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回放及其他精彩内容。 明天早上6点继续相约新闻晨报，明天见。 明天见。 京城大事小事，听各界呼声回声。新闻热线6515-9063。 市民反映北运河部分河道水体黑臭，相关部门解释原因。 河水特别的黑，我不知道身为一条河，它应该清澈的标准是什么。 医属培训中心突然倒闭，近期家长需要防范校外培训机构预付费风险。 上周日啊，我们还正常的去上课，然后周一凌晨的时候，我们就接到了教务微信发的一个致歉信，意思是他们要停止营业。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热线。近日，市民张女士向新闻热线65159063反映，位于通州区的通惠河新华街道河段水体发黑，而且散发难闻的臭味，她担心存在水污染的问题。新闻广播记者川子实地探访，来听报道。 张女士住在通州区西海子公园附近，入夏以来经常去公园周边散步游玩，但是最近她发现西海子公园外西北侧的河段水体又黑又臭，她怀疑河水被污染，水质不达标。 河水特别的黑，我不知道身为一条河它应该清澈的标准是什么，就应该是黑色的，就应该是那样有点臭味的，还是说它应该是澄清的水没有异味的。现在首要的问题是确定这个水是不是被污染了。 张女士所说的这段水系是通惠河新华街道段，属于北运河流域，位于通州区，紧邻通惠北一街，东南侧挨着西海子公园。记者7月31号下午来到河岸边，凑近可以看到河水有些浑浊，呈墨绿色，河里没有明显的漂浮物，在岸边可以闻到一些异味，但并不明显。为核实情况，记者随即询问了河边的工作人员，一名环卫保洁人员告诉记者，阴雨天河水会散发臭味，水质不好。 臭味大了，一下雨 城里边去抽查呗，都冲回来。 从哪个方向下来的？ 从城里边，他有些平房自家弄坐便弄到这下水，肯定污染太厉害了，鱼死了不少，一下雨就味儿大。 另一位河边的安保人员也告诉记者说， 河水比较浑点，这污染倒是不清楚，反正是水不是多清澈，就是说下雨的时候比它更浑点。 记者查询了解到，为保护水资源，2016年底中央下发关于全面推行河长制的意见，明确提出在2018年底全面建立河长制。随后北京市委市政府出台了北京市实施河湖生态环境管理河长制工作方案，明确已建立市区乡镇街道三级河长制组织体系。记者采访当天看到河边竖立着河长信息公示牌，牌子上写着市区及街道三级河长的姓名及值班电话。另外，河长的管护目标中明确提到要实现无黑臭水体。针对张女士反映的河段污染问题，记者首先拨打了属地新华街道的河长值班电话。工作人员表示， 有可能是工地的雨污河排，就是工地啊，有那个大量的雨水沉积，它只能排到河里的，这是雨水，应该问题不大，这也是环保这边是允许的。因为河道的最终目的还是要行洪嘛，这个雨水肯定还是要排到河道里的。 另外，针对环卫人员所说的城市下水道排污导致水体污染，这名工作人员予以否认。 这是不可能的，因为这个居民的污水管线都是走那个净水厂的，所有的居民那些排污管道都已经截污了，尤其是北京河这块，你也知道北京河这块那是市里重点盯的地方，不可能出现这种问题。 至于水体为什么会发黑，工作人员向记者解释说， 大量的雨水下来之后，雨水通过叫雨污河排的管线排到那个河底，有可能把河底的那个淤泥给冲上了，真的有可能。 像这种它是否能算黑臭水体呢？ 那不能算，这谁，北京河水质早就已经是至少是四类水质了，四类水体的话一般就是能进行鱼类养殖之类的。你看那个水里面总会有一个大铁网子，或者是有一些那个白色，有一个白色的一个漂浮物，那是实时监测水质的。 为进一步了解情况，记者又询问了负责管理这一河段的北京市水务局下属的北运河管理处，工作人员也从专业角度对通惠河新华街道段的水体问题进行了说明。 因为我们现在汛期，北京这个防汛形势比较严峻，今年就是比平时要偏多5-6成左右雨量。通惠河新华街道段它这块的水是用来泄中心城区的雨洪的，中心城区90%的雨量要从这边泄下去，泄到我们北运河，所以我们会提前把它水位降下去，为中心城区透风来准备一个时间。夏天到了嘛，它这个底泥在夏季的时候呢，它会有容易那个往上冒泡，会有一些化学反应，会有一个底泥上翻，夏季的时候比较普遍的现象。 至于河岸环卫人员提到的鱼类死亡问题，这名工作人员解释说， 可能它是放生的，不适合水体的状态。我们现在这个水体里呢，一般是鲢鱼、鳙鱼比较多。如果它放生的是其他的鱼类的话呢，可能就会产生一个自然的死亡。现在通惠河的水质基本上是保持在四类的，是符合自然景观的这个河道要求的。 另外，这名工作人员还向记者补充说，这种底泥上翻导致的水体浑浊发臭是一种自然现象，很难进行人为干预和治理，只能通过加强巡视和清洁的方式，最大限度保证水体清澈干净。 夏季的时候我们需要预泄腾库，水体的流动性特别差，没有生态激流，所以我们现在没有办法保证这个水体的质量像冬天的时候那么好，但是我们呢肯定会保证日常的保洁，我们是每天上午下午各一次保洁，去捞这个水中的水草，避免它腐烂。我们最近呢也在生态调度手段嘛，我们也会放置一些适合水体生长的鱼类呀，之后去种植一些水草，达到一个水生态系统比较完整的状态。 听众赵女士拨打新闻热线65159063反映，自己在一家名叫殷勤美师艺术学习中心朝阳公园校区的培训机构给孩子报名了艺术培训课程，头一天还在正常上课，第二天凌晨校方就突然通知公司倒闭了。赵女士说， 就我家孩子是去年11月7号在这开始上课的，上周日啊我们还正常的去上课，一切都没有看到任何的异常的状态，然后周一凌晨的时候我们就接到了那个教务微信发的一个致歉信，意思是他们要停止营业倒闭。 赵女士说，由于这个学校已经开办了一段时间，所以报名的家长比较多，涉及的预付费款项也不少。在校方的一份致歉信中，记者看到校方表示，目前公司无力退还家长的预存课费，建议家长通过合法的渠道主张自己的权利。